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神来，准备在长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，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的炮击，十块炮弹从天而降，这日军被打个正着啊，损失是极其惨重。日军莫名其妙啊，可还没等人家缓过劲儿呢，第三轮炮击又到了，又被打得稀里哗啦，然后是第四轮、第五轮，啊，消息行长啊，彻底糊涂。这一打还不消停，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？哎，没错，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。应该说呀，消息行长的看法是对的，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，一打炸一片，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，然后再压入铅子儿，并装药点燃发射，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钢珠弹啊，就把这个钢珠塞入炮弹，炸响时啊，那是钢珠四射呀，基本上碰就完蛋，属于呢禁武器。这个钢珠弹呢，杀伤面积广，不死也要重伤，不重伤呢也要成麻子。当然呢，相对而言呢，缺点呢也很明显，要往炮膛里塞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还要点火装药，这么一大套程序，等你准备好的，估计人家啊也都下班了。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呢，想快实在力不从心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古人呐，那还是相当聪明的。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，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——子母冲。所谓子母冲呢，其原理大致于类似火箭炮，母冲就是大炮的炮筒，子冲就是炮弹，其口径呢要小于母冲。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，封好打包带走，等的地方要打了，把子冲往母冲里一塞，火药一点，立刻就炸出去，放完了把子冲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，就能连续发射，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速射炮。所以明军的发浪机那不鸣则已，一鸣不停啊。为保持连续火力，普通发浪机都带有四个子冲，在几分钟内可以连续发射出去，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。而这次入朝作战，为了适应国际标准呢，这个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发浪机，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，十个子冲，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，这个日军损失极大呀，城头上黑烟密布，四处起火，尸体遍地。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，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，在这短暂的瞬间，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。随着又一声炮响，平静再次被打破，三路明军在杨元、张志觉、李如柏的统领下，分别向小西门、七星门、大西门发动猛攻。炮弹可以飞，人就不行了，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的爬墙啊。这个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，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，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。受到严重打击的日军失去了抵抗能力，已四散而逃，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。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，城头却突然杀声震天，日军再次出现，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，掀翻云梯，明军受到突然打击，死伤多人，进攻被迫停止。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，日军虽然伤亡惨重，却并未撤退。经历了短暂的慌乱，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。在消息行长的统一调配下，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。这个著名的抗日将领啊，李宗仁呢曾评价说呀， 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，可说举世罕有其匹。用兵行阵时，据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，一丝不乱，做事皆能脚踏实地，一丝不苟。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啊。因为这个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呢，就是一根筋呢，还有点二杆子啊，认准了就干到底，具有寻死光荣倾向。像剖腹之类的工作呀，还是武士专用的，普通人没资格。说是亡命之徒啊，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啊。而在平壤之战中呢，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。在打退明军这个进攻后，这个日军士气大振，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，投掷巨石滚木，并不断地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。面对日军这个顽强抵抗，在职业道德和物质奖励，职业道德就是爱国情操呗，和物质奖励那就是啊，李总司令说了，爬上城头给5000两。就这么一个双重鼓励下，明军依然奋勇争先，爬梯攻城啊。但这个日军的战斗意志啊十分坚定，明军进攻呢屡次受挫，个把爬上去了，也很快被这个日军乱刀砍死，战斗呢陷入了焦灼。七星门的情况就更为严重，日军的这个顽固程度啊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，眼看着5000两不容易挣，没准儿还要丢命，一些人呢开始调转方向，向后退却，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。这个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，急得破口大骂，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。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，李如松到了。战役打响后啊，李如松即披甲上阵，带领200骑兵围城巡视，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，便赶了过来。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，而是直接来到城下，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，挥起了马刀，手起刀落，人头落地。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，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，听见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：后退者格杀勿论。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，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啊，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。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：杀尽倭奴，只在今日。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呢，北城明军发动进攻。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，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，居高临下，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，等待着明军的进攻。2天前，当魏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，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。打了几十年的仗，这点军事判断吴维忠还是拿得准的。但一天之后，李如松告诉他：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，而你的全部兵力是3000。吴维忠很清楚啊，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，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，往俗了说吧，就是当炮灰。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，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的防御，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。魏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，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：倭寇就在那里。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，倭寇两个字无疑于兴奋剂，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账， 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，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，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。40年前，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，从那时起啊，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10余年，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。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时代，面对着同样的敌人，只需要同样的举动。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，3000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起了冲锋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个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北城易守难攻啊，说实诚点啊，是根本没法攻，地势险要，日军呢还不断的向下发射火枪，虽说戚家军有丰富作战经验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，伤亡不大，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。吴惟忠呢没有放弃，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，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，越容易被死死拖住，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。第三次冲锋开始了，这一次呢，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，他挥动着手中的刀，向那个不可攻克的目标冲去。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，很快啊，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，顿时血流不止。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，他依然挥舞着军刀，指挥士兵继续冲锋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。直到攻克平壤，日军逃遁，北城才被攻陷。但在战后，所有的人都认定，攻击北城的明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在历史的长河中啊，吴惟忠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。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呢，这位将军出场的次数不多，似乎无人关心，啊，这倒也正常。在这场大戏中啊，和李如松相比，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。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，国民党之所以战败，是因为都想吃肉，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，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。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，所以在历史中啊，他是个跑龙套的，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。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。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韩坦门一线，地形呢平坦宽广，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，很难找到攻击重点，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呢交给了5000名朝鲜军。要说起来呀，在抗日战争时期呢，这个有些汉人投靠了日本人，甘当走狗，被称为汉奸。那么这个汉奸这个词儿啊，还真并非专利，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呢，也实在不高。平壤呢才实现了几个月，就组织了这么大一支朝鲜部队，也算不容易了。当然这5000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，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，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呢？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，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，这里却毫无动静。但很快啊，朝军就发现呢，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，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。朝军十分紧张，但片刻之后，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，顿时如释重负，兴高采烈起来，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。事实证明，这个朝鲜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：没战斗力，没胆儿，还特别喜欢藐视同胞。这帮朝鲜部队也是如此，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，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，且一打就垮，当年他们也是如此。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，不紧不慢，慢悠悠地靠近城池，看见架势啊， 比慢动作还慢动作。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，朝奸们才发现呢，大事不好了。城下这帮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，眨眼功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。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儿来，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。这下可以理解，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。很快朝奸军的惨叫声就传遍了城头，明军攻上来了。坦白的讲啊，要说他们是攻上来的，我还真没看出来。昨天夜里啊，当所有的人都散去之后，李如松呢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，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，不得有。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的，就这样，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。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，包括骆尚志统帅的七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。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，上去就抽刀砍人呢。朝鲜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，刚刚交手啊就被打得落花流水，落荒而逃。小西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啊，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，可惜呀、啊、已经来不及。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，彻底攻占了韩坦门。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，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，当然伤亡还是有的，只不过有点滑稽。由于进展呢、啊、过于顺利，又没有人射箭放枪，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，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往前挤，比冲锋还卖力。不过呢，这个也倒正常啊，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，挤上去就有份儿，换着谁都得去拼一把。南城本来就不是防御重点，城防本来就不坚固，加上大家又很激动，这一挤呀、啊、竟然把城墙挤塌了一块，恰好骆尚志打这儿过被砸了个正着，负伤了。当然也有些史料说呀他是作战负伤，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啊。就这样吧，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，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，南城告破。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呢，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南城之所以很好打，是因为西城很难打，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，放枪扔石头倒开水，导致明军死伤多人呢、啊、而明军也打红了眼，云梯掀翻了再架，摔下来没死，接着爬，爬上去就举刀和日军死战。虽然南城被迫，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，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而且仗打到这份上，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，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子再说。不过这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，战斗力非常之强悍，也不怕死，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，无人逃跑，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，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，宁可战死也不投降。就战斗意志而言，确实不是孬种。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啊，这个明军久攻不下，伤亡呢也就越来越大。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，部将丁景禄阵亡了，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呐、啊，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，好在头盔质量好，躲过了一劫。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，由于他带着200骑兵四处晃悠督战，目标太大，结果被日军瞄上，一排枪过去，当场就被掀翻在地。在李如松倒地那一刻，在场的人都傻眼，主将要是被打死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

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，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。把那玩意儿拉上来，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。把那玩意儿拉上来，所谓那玩意儿是一门大炮，而当时的名称叫做大将军炮。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，重几百余斤，前有赵兴，后有赵门，装药一斤以上，铅子重三至五斤，射程可达一里以外。由于这玩意儿啊体积大啊又重，没人愿意扛，也扛不动，但李如松呢坚持一定要带，所以出征之时啊就由这个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。李如松不会想到啊，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一个记录啊，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。但李司令把这么大玩意儿拉到朝鲜呢，不为破纪录，只为破城。不过说过了呀，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，问题也很多，比如说这个容易伤自己人，这个准头呢也不好，来个误炸那可不是好玩的，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，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。那么这个炸膛这个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。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。明军炮兵只跑装弹瞄准，一切就绪。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，大炮发出震天的轰鸣，没有炸膛，没有误炸，准确命中目标呀，七星门被轰开了，平壤被炸开了。这个七星门失陷彻底啊打消了日军的士气，纷纷呢这个日军是弃城逃窜的。杨元和李如柏呢随即分别攻破了这个小西门和大西门，三万明军亮出屠刀，瞪着发红的眼睛是杀进了城内。这个一般说来啊，剧情发展到这儿啊，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，打扫战场了。可是鬼子就是鬼子，偏偏就不消停。在城门失守后，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这个军事素质，丝毫不乱的集合部队，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，准备打巷战。这就有点无聊了，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啊，激动一把倒也无所谓，是吧？赖在人家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，这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。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炼光亭、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。那么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高，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的。这个明军若仰攻，不但难于攻下，还会损兵折将，只要等到自己援兵到来翻盘也说不定。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。李如松虽然不用算盘，但心算应该也不差呀，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，让这个士兵们不用打了，干一件事就行，啊，什么事儿呢？找木头，噼里啪啦的找了一大堆呀，丢在日军据点附近，围成一圈，然后放话，也就一个字儿，烧。于是，日军麻烦了，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，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，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，围着放起了火，准备烤活人。于是，一时之间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高温烘烤，加上烟熏，日军是叫苦不迭。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，于是他派出5000人，携带大批火枪、火箭、弗朗机。也不主动攻击，只是站在火堆之外，对准日军据点，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。 一时间火炮满天飞，据点被点燃，烟火大作，要救火没处打水，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，本来是高地，结果变成了高炉。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，救治伤员事务繁杂，李如松司令员呢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情了。但值得称道的是，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，虽然领导不在，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，整整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。第二天呢，这个扎大寿的家丁扎英奎起得很早，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。昨天呢，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，然而现在呢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。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沉寂无声。他走入据点，看见了无数倒闭的尸体，手脚都缠绕在一起，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，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。扎英奎随意数了一下，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四五百具日军尸首，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。当然家丁扎英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绝望，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扎大寿汇报，并就此被记载下来，成为了那一幕场景的见证。事实上啊，这个扎英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。在出发的那天夜里啊，平壤城内火光冲天，明军呢在外边放火，日军在里边鬼哭狼嚎，被烧死者不计其数，尸体的烤焦味道是传遍全城啊。史料有云：焦臭冲天，秽闻失礼。干掉残暴的敌人，就必须比他们更加残暴。在某种情况下，我认为这句话呀是对的，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啊还是值得称道的，硬是挺了一夜没有这天下，往哪里逃呢？要说这个日军逃起来呀、也很有悟性，一看西城南城啊北城都有人守，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，于是这个日军大喜过望，纷纷向东城逃窜。这个事情似乎十分顺利，败军一路往东逃，虽然明军在后边紧紧追赶，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呀，日军竟然成功的逃出了东城的城门。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呢，其实战死在城里倒未必是件坏事。当初这个李如松布阵之时啊，取兵法为师必缺之意，空出了东边，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何是东面？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，波浪宽，谁要选在这里当攻击阵地，只怕真的脑袋进水了。于是这个日军麻烦了，要绕着城墙跑，只怕是没个头，要回头跑进城，估计明军不让，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百般无奈之下，只剩下一个选择，跳河。我记得呀，那天是正月初九啊，北风那个吹呀、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，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，估计起码是零下啊多少度吧。然而日军呢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，虽然气温到了零下，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，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：溺死者约有万人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，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，逃出去的基本都死了，不淹死也得冻死， 而待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，他很清楚啊，自己已经完蛋了。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，不是守城，而是怎么活下去。在生死的最后关头，这个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。在小西行长的指挥下，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，看那势头，不拼个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，绝不算完。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，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，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儿，总还是要的。何况胜局已定，赏钱还没领，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。日军虽然人少，却敢于拼命，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啊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，所谓穷寇莫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，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，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。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。之所以说神秘啊，是因为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。关于这件事呢，在史料中啊，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。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，这个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：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，全军主动撤退。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，设下埋伏，并派兵追击，大败日军。第二版本呢，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，说法也差不多。李如松料敌如神，在日军逃遁之后发起攻击，大败日军。第三版本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，因为他也算是明神宗属臣嘛。那么这份东西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。说到自己的看法，都是臣妾念；说到明朝，都是天兵天朝。大明皇帝，英明神武；大明总兵，神兵天将。开战后，明军是天地为之百裂，山渊为之反复，自己是小邦袖手害缩，莫敢助力；日军则是螳臂拒折，无敢抵敌。照他的意思啊，这个日军是耐于明军的神威，也一触即溃了。而讲的最详细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。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，事情是这样：在这个战斗陷入僵局后，李如松呢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。那么对于这个决定，很多人并不理解，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呢？但事实证明呢，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，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，平壤也已攻克，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，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休整，以防敌军反扑啊。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，硬攻不但耗费精力，伤亡呢也会很大，时间一长啊，可能生变，所以还是谈判最划算。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：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，然不忍杀人命，不为退却，放你生路。这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可以灭了你，但呢，怎奈我心太软，啊，就放你们走吧。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：俺等情愿退军，请勿拦截后面。那意思是我认输了，麻烦逃走的时候啊，高抬贵手，别黑我。如此看来呢，也算是皆大欢喜，双方达成协议，明军撤去包围，日军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，撤出了平壤城。局势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，但怪也就怪在这里啊，既然事情圆满解决，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？这大致啊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。而第二个原因应该算是人品问题。 如果小溪行长了解吕如松，或者听说过啊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，相信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。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破败的最终结局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。几乎就在小溪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，李如松啊叫来了扎大寿，交给他一个任务：00-3000赶赴江东小路埋伏。困兽是不好斗的，但只要把它放出来，哎，就好斗了。于是啊，当小溪行长带队远离平壤，终于放松所有警惕，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，扎大寿出现了。据史料记载啊，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5000人左右，如果敢拼命，扎大寿手下的3000人应该还不够打。但经过李司令这么一忽悠，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的期望，斗志全无，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是撒腿就跑。扎大寿随即命令追击，大败日军，击毙日军300余名。但毕竟部队作战时间过长，十分疲劳，日军又跑得贼快啊，这个明军追赶不及，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平壤战役就此结束，明军大胜，日军大败。此战呢，明军阵亡796人，伤1492人，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呢，就有点意思了。据记载啊，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1647人，看起来啊似乎不多，应该说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，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，而是日军的人头数。由于战前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，所以对于这一宝贵的资源，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，也没有妥善保存。加上后来火攻水淹，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，要提取人头实在有点困难，于是挑来拣去啊，只捞出1000来个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数，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，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不靠谱的话，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。这说到底呀，还是鬼子们最实在，既然没人帮着数就自己数啊。在这个日本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万历21年3月20日，日军在首尔集结参兵，统计结果摘录如下：第一军小溪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人，现存6520人。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总计10余万，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，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，用今天的话说呢，就是杂牌军。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溪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，也就是所谓的嫡系，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，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，在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，打起来毫不费力。但在朝鲜之战时，该军几乎被全歼，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，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